你待后半生保管。红茶馆冇女朋友，梗系唔信啦，冇理由。你几好啊，因为冇人中意你啊，或者有你唔知啫。爱意我哪来对你在乎？ 浪漫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。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，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作有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三月，浪漫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

心里，那是因为爱着你，怎会不经意就叹息，有种不完整的心情，爱你，爱你，爱着你。

乱石密布。 玩够了没有？我不想再等待。玩够了没有？

中至真至诚，绵绵千载此心不变。彼此有真有情，绵绵千载此心不变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何处远名？

下冰雨的心。亲爱的母亲，挚爱的朋友，我会坚定好好的活。沉默的大地，沉默的天空，红色的血继续的流。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，至少我还拥有自由。在天空用力吹打无情的风，我不会害怕，也无需懦弱，流浪的路我自己走。那是种骄傲，阳光的洒落，白云从我脚下掠过，干枯的声音，憔悴的面容，挥着翅膀。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，听好的音乐吗？现在是晚上10点钟，我是赵薇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《最佳损友》。